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 听众朋友，今天继续播出长篇小说《你的生命如此多情》，作者海岩，演播牟云、翟万晨。 林星上午在医院里交钱打了蛋白血清这个针，针是打进透析机里，通过循环的血液进入他的血管的。林星躺在床上看着那些管子里流动着的掺有药剂的血液，很想感觉出与以往有什么不同。生了这种病才体会到有钱没钱真是不一样的。想到钱，他的心跳突然有些惶惶不安。他试图分析出自己是不是因为用了吴家的钱才会在警察面前替吴长天那样说话，那样按照他所需要的情节撒谎。林星想来想去，想对自己说不是，他所做的一切并非因为用人钱财替人消灾，而完全是为了吴晓，是因为儿女情长才英雄气短的。这样看问题，他的心里稍稍好受了一些。退一步又想，也许自己是太认真、太敏感、太死心眼儿了，自己跟自己过不去嘛。其实，所有这些都不过是一种人之常情罢了。吴长天现在已经成了自己的公公，成了自己的父亲了。吴长天因此给自己钱去治病，而自己因此说一些向着吴长天的话，这对任何做媳妇、做女儿的人来说，难道不是天经地义、理所当然吗？ 中午，林星从透析床上起身下地，走出了医院。站在路边，他犹豫了半天，还是在公用电话亭里呼了刘文庆。刘文庆回电话的速度倒是非常快，但不知为什么一听是他便有些鬼鬼祟祟。刘文庆的个性一向张狂自负，倒从来没有这么神秘兮兮过。 是你一个人吗？ 是啊，你有空吗？ 刘文庆小心翼翼地问。你有什么事儿啊？ 我想再问问艾丽和阿欣的事儿。 刘文庆笑了笑，你还真关心他们啊？你累不累啊？ 林星沉默片刻，坦白说：“我是关心吴晓，我希望你能实事求是地告诉我，他爸爸跟艾丽到底是怎么回事？” 刘文庆思忖了一会儿才说：“好，你来吧，我呀从头到尾的跟你说。” 刘文庆和林星约了一个非常陌生的地方，通天湖花园别墅度假村。这地方的名字听起来有点不大像刘文庆现在所能承受的消费，但是林星没有多问。他按照他指点的路线坐出租车过去。那通天湖在京通高速公路中间略显荒凉的一侧，虽然地处偏僻，但是一到大北窑，踩踩油门再往东走上十几分钟便到了，车程很近。那是一个尚没有完全绿化好的有些光秃秃的人工湖泊， 湖边有一座白色的像是饭店一样的崭新的建筑，周围散落着十几栋故作雕琢的欧式别墅。一座同样风格的石柱门楼孤零零地立于路口，四周的围墙还不成气候，由此看来，这是个新近开发、远未完善的项目。路标也没有，林星让车子转了两圈，才找到刘文庆电话中说的那栋九号别墅。那座别墅的门口已经停了一辆黑灰色、半新不旧的沃尔沃，不知道是不是刘文庆自己开来的。林星下了车，让司机稍后，便满腹狐疑地上前敲门。 门铃响了一会儿，门开了，开门的正是刘文庆。他警惕地看看林星身后的那辆出租车，然后说：“让这车走吧，待会儿呢，我送你回去。” 林星的目光疑问地投向门前那辆沃尔沃，他问：“你从哪儿弄来的车？”“ 是租的。” 林星付了出租车费，让车走了，然后进了这幢油漆味尚未散尽的别墅。别墅里一应的家具摆设都是崭新的，样式也都花里胡哨，穷人乍富。林青又问：“这是谁的房子？” 刘文庆上下嘴唇轻轻一碰，还是那句话：“嗨，租的。”“ 怎么，你发财了？” 林青跟着刘文庆往楼里走，刘文庆笑而不答，只说：“来来来，我领你呢参观参观。现在农民有地啊，不种庄稼，都学着呀办起这种度假村了，来钱呢比种地那可快多了。这房子怎么样，够大的吧？七八个人呢，一大家子，周末呢往这儿一住，湖边钓钓鱼，骑骑马，那边主楼里啊还有各种娱乐设施，都挺全的，这多好啊。这幢房子啊，一天才1000块钱，真是便宜到家了啊。” 林星随着他看完楼下又看楼上，他还是不懂地问：“这是你租的？” 刘文庆得意地坐在二楼小客厅的沙发上说：“啊，那不是我租的，是谁租的？嘿，哎，怎么样，还是回来跟着我吧，我早说过，我挣钱呢都是为了你。” 林星没有坐，他不无警惕地问：“你到底哪来的钱？” 刘文庆笑笑说：“啊，我这几天啊跟一个富翁好好的赌了一把，真他妈惊心动魄，结果呢，我赢了。” 林星听了半信半疑：“你赢了多少钱？” 刘文庆顾左右而言他：“你不是对钱没兴趣吗？我老跟你说钱呢，你又该嫌我俗了。” 林星冷冷地说：“既然你有了钱，也有了地方住，那就把静园里的钥匙还给我吧。” 刘文庆爽快地答应：“哎，没问题啊，我这不是刚刚跟这儿租了这幢房子吗？我还有些东西啊放在你那儿呢，待会儿呢我就回去把东西拿过来，最迟明天准把钥匙还给你，怎么样？”“其实在这儿啊，我也是临时住住，躲躲清静，以后啊还是得在城里啊买套公寓。我打听了，在三环路以内呢买套稍微有点档次的公寓，总得要个200来万，那三环以外四环以内呢……” 林星不再听他的得意忘形的这套啰嗦，而且他这套吹嘘谁知道是真是假呢，所以他打断刘文庆的话：“你刚才不是说要把什么事从头到尾跟我说吗？你快说吧，我还有事要走呢。” 刘文庆明知故问的：“ 啊？什么？喂，你是想听什么事儿来着？ 你知道我想听什么事？ 刘文庆做恍然状。 就那件事儿啊，嗨，我后来想了，还是别告诉你的好，免得你说我呢挑拨你和吴晓的关系。我想啊，还是几十年以后，等咱们都老了，凑在一块叙旧的时候啊，再跟你往事重提吧。到时候啊，可别怪我让你不堪回首啊。 林星怒不可遏地说，那你今天叫我来干什么？你怎么这么没信用？ 刘文庆轻轻地一笑，笑得非常暧昧。你知道吗，我一赢了钱呢，第一个想到的就是你。我想让你知道，只要我想干成的事，早晚得让我干成。你不是一直不信吗？哎，我就是想让你看看，这么大的房子我刘文庆租得起。怎么样，愿意不愿意在这儿住一宿啊？陪陪我。我这个人念旧，最喜欢冤梦重温的感觉。 林星没有想到刘文庆让他远远地赶过来，竟是这样一个无聊透顶的目的。这更加深地让他认识到和刘文庆的相识完全是一个天大的误会。他让自己压住火气，心里发誓彼此再不相往，嘴上只冷淡地说，对不起，还是你一个人在这儿做梦吧。说完便转身下楼。 刘文庆在他身后叫他，嘿。声音未落，门铃响了，叮咚叮咚，响得非常有礼貌。刘文庆叫住了林星说，嘿，你等一会儿啊，这是来修电话的，要不是等他们我早走了。刘文庆走进林星，大哥似的拍了拍他的肩，哼，放心，现在啊我不会强迫你干什么事儿了，等会儿呢我开车送你走，要不然的话这么远你怎么回去？ 刘文庆下楼开门去了，林星只有留下来等。这儿附近既没有公交车也没有出租车，确实是个相当偏僻的地方。林星站在楼上的这间小客厅里，想平抚一下刚才被激起的愤怒和厌恶。他环顾四周，又暗暗疑惑，难道赢了一笔钱就敢于这么挥霍吗？他觉得刘文庆这段时间的言谈举止变得非常怪异。 透过小客厅半开的门缝，林星听到楼下刘文庆打开大门的声音，有人进来，好像和他说了一两句什么话，紧接着就听见不知是谁的喊叫，声音非常的恐怖。林星吓了一跳，正待出门去看，还没有把门全部拉开，已经看见刘文庆跌跌撞撞的顺着楼梯往楼上逃窜，有个人在后面追他。林星一时没有反应到出了什么事，只听见砰砰两声爆竹似的声响，接着又是一声，林星都想不出这么干脆利落的响声是从哪儿发出来的。从门缝里他看见刘文庆一仰身打了几个滚，完全没有骨头似的从楼梯上快速的栽了下去，身上不知从何处喷出来的红雾在林星的眼前散开一片，又瞬息的消失了。 林星这才意识到出了什么事，全身立刻僵硬的几乎无法举手投足，连呼吸都不是自己的了。他看见一个拿枪的人低头在看瘫在楼梯口的刘文庆，显然是在确认他是否已经死了。楼上不知有什么响动让那人侧耳倾听，然后又一步一步地走上楼来。林星眼前发黑，脚下发软，灵魂出窍，他几乎是靠着一种下意识的本能才拖着没有知觉的双腿向后面逃去。这屋子四墙堵死，情急无路， 忽然看见左面死角留着一道小门，脚步声越来越近。林星拉开小门，企图夺路而逃，不料却逃进了一个几尺见方的小卫生间里。 从外面的脚步声，他知道那个人显然已经走进这间小客厅了，而且必然地打开了卫生间的门。 林星这时已经跳进了浴缸，站在浴帘的后面屏住呼吸。他的全身肌肉都麻痹掉了，可还是禁不住缩缩的发抖，以致身体僵缩着，不敢碰着那薄薄的浴帘。 那个人用手拨了一下浴帘，大概是在往里看。 林星没有看见那人的脸，他看见的只是一只粗壮的手，在那胖胖的无名指上还略显夸张地戴着一只同样粗壮的金戒指。 那只手在浴帘上停了片刻，又收回去了，脚步声随即退出了卫生间，移往他处。 林星这才松出一口气来，双膝已经支撑不住，几乎就要晕眩过去。 林星上午做透析时就暗自想了阿欣的死和艾丽的失踪肯定有什么必然的联系。半分钟前，刘文庆的血溅舞步终于证实了他的怀疑。这一切都不是偶然的、孤立的，在他周围的这些人里一定是发生了什么你死我活的事情。林星一动也不敢动的，听着那脚步声惊心动魄，忽远忽近，还伴随着翻箱倒柜的声音。那个人好像是在寻找什么东西。一会儿脚步声往楼下去了，林星还是不敢动。他就这样一直撑着被汗水湿透了身体，在浴帘之后摇摇晃晃地站着，很久很久听不见这幢房子有任何声响了，都不敢轻举妄动。他老是怀疑那杀人的凶徒说不定正在楼下的沙发上慢慢的抽烟喝啤酒呢，或者正躲在门外的暗处等他出来。林星想，今天幸亏做了透析，还加了针蛋白血清，否则他的体力恐怕早就支撑不下去了。 终于在很长一段时间的安静以后，林星战战兢兢地走出了卫生间。小客厅里确实没有人，整个二楼似乎也不见一个人形。他站在二楼的围栏处往下看，楼下同样没有任何动静。他顺着楼梯一步一步地往下走，用白色大理石砌成的楼梯上，凝固的血渍点点滴滴。他的目光难以逃避地投向歪斜着蜷伏在梯口的刘文庆。刘文庆那触目惊心的死状让林星几乎窒息，那一张毫无呼吸的嘴还张着，仿佛还有一声叫喊尚未喊出来。整个别墅静得就像一座坟墓。林星想哭，他想叫，但是不敢发声。 警察在他报案后赶到这幢房子的速度比他预想的要快得多。半个小时之后，门外就停了好几辆警灯闪闪的警车，屋里屋外都是面目严肃的公安人员。林星被简单的询问了一番之后，让人带离了现场。他被带到那度假村中心大楼的一间办公室里，由一位警察对他做了例行的记录，问的问题都很常规，诸如死者是谁，和你是什么关系，你到这干嘛来了，你估计是谁杀的他，他有什么仇人吗，凶手是什么样子，多高多矮，多胖多瘦，穿什么衣服，什么颜色，是深是浅是长是短，等等等等。 之后他们用车拉他进了城，去了公安机关的一个地方，也是在一个楼里。林星见到了上次在静园里见到的那一老一少两位便衣。 老便衣让他坐下，招呼小便衣为他倒水，然后既严肃又亲切地问他， 上次我们问的那些问题你再想想，是不是有一些上次你没说呀？ 林星的头脑发木，机械地摇头。 老便衣意味深长地看他， 你不想再死人了吧？ 林星这才哭了，他说，我要打电话，我要找我的爱人。警察同意了，林星打了吴晓的手机，手机关了，呼他也没有回音。林星突然想到，他们今天是去了大连，现在可能正在美丽如画的老虎滩全神贯注地拍那个有新颖创意的 MTV 呢。 老便衣说，你别着急啊，我们呢先送你回家。我还是那句话，要是想起什么该说的呀，可以随时找我们，我们有耐心呢等着你慢慢的想啊。 林星什么也没说，也没让他们送，他懵懵懂懂地走出了公安局，回到了家里。进了家门，家里只有他一个人。他现在非常害怕一个人，他想到大连去找吴晓，可也许他还没找到他们，他们就已经回来了。他想到单位和同事在一起，可单位的人大都不坐班，就是能找到人又能跟他们聊什么呢？他想去找同学，但毕业一年了，和外地的同学倒还通过一两封嘘寒问暖的信，同城而住的反而鸡犬相闻，老死不相往来了。在这个城市里，在这个世界上，他除了吴晓之外好像别无所亲。 林星把家里每一个门都锁好，脑子里还是不断出现刘文庆的狰狞死状。他老是想着他那张大张着的嘴巴究竟想要喊出什么声音，他的死和阿欣的死究竟是同一个阴谋还是各有因果。尽管刘文庆炒股破产，变得穷凶极恶，常常酗酒打架，四处结仇，树敌过多，但是他的死和阿欣的死和艾丽的死不见鬼活不见人前后衔接相继发生，如果都是毫无关联的偶然事件，那真是不可思议到极点了。即便是偶然，他也敢100%的肯定，他们通通都是为钱丧生。他们不为钱，为什么？为情？鬼才相信呢。 听众朋友，长篇小说《你的生命如此多情》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节目编辑郝卫群，录音师蒋树珍，感谢各位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 听众朋友，今天继续播出长篇小说《你的生命如此多情》，作者海岩，演播牟云、翟万晨。 林星躲在屋里胡思乱想，一直到傍晚。他中午做完透析就没吃午饭，此刻早已饥肠辘辘，家里什么东西都没有，可他又实在不想打开房门一个人上街去。当夕阳尚未从卧室的窗台上完全褪去的时候，他的呼机突然响了，那刺耳的叫声显示吓了他一跳，继而又让他感到了一丝温暖和热闹。呼机的叫声至少说明他在这个城市的孤单并非那么绝对，特别是当他看到呼机上的头几个字居然是吴先生时，他差点欢喜地叫出声来。当他三步并作两步地冲出门去，冲向街上的公用电话亭时，所有的孤独、恐惧和疲劳统统为之一扫。 电话打通了，林星还没开口，那边就问：“是星星吧？” 林星愣住了，那人不是吴晓，吴晓只有在最亲昵的时候才这样叫他，声音也不对，吴晓的声音哪有这样苍老？他反应了半天才反应过来，原来呼他的人是他的公公吴长天。林星不太自然地叫他：“爸，您呼我吗？” 吴长天说：“啊，吴晓去大连了吧？那个晚上你有事吗？和我们一起吃饭吧。” 看来吴长天对儿子的行踪完全了如指掌，说明父子之间肯定保持着密切的热线。但是林星还是问了一句：“爸，您怎么知道吴晓去大连的？”“ 吴晓刚才给我来了电话，他们在大连拍片子遇上点麻烦，想让我们大连的公司呢帮帮忙，他们最快明天呢才能回北京。我想你今天晚上一个人要是没事的话，我在颐和园呢订了条船。你从来没在船上吃过饭吧？啊，我现在派车去接你好吗？” 林星答应了。在这个孤独的黄昏，吴长天的这个电话突然提醒了他，他现在除了吴晓之外还有一个法律上的亲人，那就是他的这位公公。这的确是一个林星最需要跟亲友在一起的黄昏，因此他答应了去。半个小时以后，吴长天派的车子来了。林星想，何不把这一切疑问，包括艾丽去了哪儿，阿欣怎么死的，刘文庆为什么被杀，为什么需要自己去做那样一个与细节不符的证词，以及在这短短的十几天里为什么发生了那么多莫名其妙的事，去当面的直截了当的跟他的公公好好谈谈呢？即便他确实像刘文庆说的那样与艾丽、阿星有染，私下里给了他们钱，他这个做媳妇的也应该把外面的猜测和传言如实地告诉他，让他自己考虑一下该怎么办。就算自己的言语唐突、措辞冲撞，那他作为一个长辈 一个领导，一个有身份有修养的大人物，总不至于不能谅解和宽容吧。 吴长天的车子大概是办理了颐和园的通行特许，从园子的侧门直接开进了这个昔日的皇家禁地，然后沿着与西堤并行的一条长长的柳岸，一直把它送到了正在维修的石舫。 在石舫附近的一个游船码头上，他登上了一只雕梁画栋的彩绘绣船，船上灯火辉煌，当中摆了一只圆桌，桌上铺了明黄的桌布，桌布上陈设着古色古香的寿字餐具，几样宫廷小吃已经上了台面。 吴长天的声音热情地招呼着他，眉宇间却掩饰不住失神和疲倦。船上除了他和林星见过的那位李大公之外，还有一位他未曾见过的人物。吴长天先把林星介绍给此人，啊，这就是吴晓的爱人，瞒着我结婚的。口气上是极熟悉的样子，又将那人向林星介绍，啊，这是梅叔叔，也是从小呢就看着吴晓长大的。那个人主动地伸出手来，补充着自我介绍，啊，梅启良，来来来，坐吧。 果然是他。林星一听姓梅，就从那人的气度派头上猜到了，这就是他的公公原来一直处心积虑想为吴晓找的那个岳父。 直到寒暄完毕，林星也搞不清今天他们谁是主宾，大家全部落座之后，李大公吩咐船工开船。月亮这个时候升起来了，皎洁的月光被收进昆明湖的万顷银波之中，把七月流火的盛夏带进了一个清凉的长工世界。船工发动好机器，船舷缓缓离岸，在水浅浪平处略作盘旋，便将船头摆正，向着远处夜色朦胧的龙王庙徐徐开去。 这本来应该是个闲情逸致的晚上，晚风轻拂，皓月晴空，放舟湖上把酒当歌，桌子上陆续摆满了从听力馆订来的宫廷珍肴，除了林星之外，男人们都喝了几杯白酒，话题也还算是漫无边际。但在林青察言观色的直觉上，不难看出席面上的气氛实际上是毫无欢乐可言的。 他们先是谈到了长天集团的什么产权问题，梅启良对吴长天说，材料我都看了，总的感觉还是不够充分，特别是在财务方面好像还欠缺一点过程性的说明。对梅启良的看法，吴长天做了些解释。他们在这个问题上的讨论持续了很久。林星听了半天，不甚了了，也许这个话题过于严肃了，与风清月朗的昆明湖有些格格不入。于是，他们不约而同地说到了400年前法国的预言家诺查丹马斯的恐怖诗篇诸事迹。吴长天的情绪在几个人中最为悲观，他并非不懂每个人在灾难面前都是更相信侥幸的，但他还是列举了世界大战、全球性污染、温室效应、中东战争、苏联解体等等事件，来说明那诗篇中的多数预言都被后来人类历史的足迹所实践，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了，那就是1999年的七月，九大行星十字排列，恐怖魔王降临人间。这个关于人类毁灭的预言能否应验呢？ 吴长天的提问让船上的每个人，包括那些年轻的船工和服务员，都有些惊慌不安。今年就是1999年，现在就是七月。环顾一下这明月当空的湖光山色，就知道生活有多么美好。可也许大家都活不到明天了，悲哀和恐惧立刻占据了人们的心头。最后还是煤启良以科学的立场振奋了一下现场的气氛。天象是自然现象，九星连珠在历史上也不是一次两次了，按科学记载呢，差不多每百年就有一次。99年即便有几个小星星掉在地球上，那也不过是几个不大的陨石罢了，与人类的存亡无干。只要小心呢，别正巧掉到你我的脑袋上就行了。煤启良的话让船工和服务员们都笑了起来，活跃了船上的情绪。吴长天和李大公也应景地咧了咧嘴，但那不叫笑。林星搞不懂，他们是不是真有死亡的预感，真的相信会有灾难迫在眉前。 船行得很稳很慢，伴着舷边微浪轻拍的节奏，终于结束了这场并不轻松的晚宴。梅启良把几位服务小姐叫拢来，亲切地攀谈，家长里短地了解着民间百姓的生活。李大公躲在船尾，用手持电话和什么人窃窃私语。吴长天则独步船头，临风而立，沉默不语。林星跟过来，他说：“爸爸，我有件事情想跟您聊聊。” 吴长天若有所思，目光停在了林星的脸上，却似看未看，好半天才萌醒的应道：“好啊，你想聊什么事啊？” 林星要聊的是刘文庆的事，这是林星21年人生中第一次遭遇、目睹和逃脱了这样一场惊心动魄、近在咫尺的谋杀。他首先为难的是拿不准应该怎样向他的公公说明他跟刘文庆的关系，怎样说明今天中午他为什么跟他单独待在那个偏僻的别墅里。他中午找刘文庆的目的是想让他再解释一下他昨天的那些恶言恶语，但是这个目的很难向自己的公公说明，因为刘文庆恶语相向的目标正是他的公公本人。而这些话林星原计划是放在后面，看公公的情绪好坏再决定怎么说的。他踌躇不定，不知道话该从何说起。 吴长天从他的表情上显然也看出了他欲言又止的绝不是一般的话题，于是主动问道：“林青啊，有什么事啊，你就直说好了。” 他的慈祥和亲切放松了林青的紧张。林青终于说：“爸，我认识的一个人，他知道艾丽和阿欣的事，可是他今天中午出事儿了，他让人给杀了。” 这样严重的事，而且就发生在几个小时之前，林星看出吴长天的脸上有了震惊。什么？让人杀了？吴长天马上又问：“那你跟那个人是怎么认识的呀？”“ 我们过去是朋友。”“ 哦，那你是怎么知道他被杀了？是不是今天下午公安局找了你啊？”“ 不，他被杀的时候我就在那儿， 我亲眼看见他让人用枪打死的。林星说着，泪水在眼里打转。他脑子里无论如何抹不去刘文庆那副大声呐喊的死状，还有枪声连续不断的在林星的脑子里一再显现的恐怖场面中砰砰的响着，把林星的感觉意识都震得麻木了，以致他都分辨不出他公公脸上的惊愕和张狂反映了什么。 那你怎么会在那儿呢？ 林星擦着眼泪，他让自己镇定，让自己从枪声中摆脱出来。他说：“我去找他，我想问他艾丽和阿欣到底出了什么事情。他总说他知道的。” 吴长天的目光发僵地盯住了林星，他的声音也同样发僵。他跟你说了吗？他都告诉你什么了？ 林星低着头，深深地喘了口气。他的回答因此而停顿了片刻。他说您给了艾丽一大笔钱，您怕他们坏了您的名声。 吴长天的脸白了，很明显的一下子就明白了，但是林星依然分辨不出那是恐惧还是气愤。吴长天愣了半天才笑了一下，什么？ 我给他钱？是那个来跳舞的女孩子吗？哎呀，我怎么会给他钱呢？ 他说是因为阿欣死了，因为阿欣死了。 阿欣死了和我有什么关系啊？你那个朋友他说和我有什么关系吗？ 林星这时候才抬起眼睛，让自己的目光与公公相对。他说有。 吴长天半张着嘴，脸上的僵硬好半天才变成了一种不屑的笑容，但是看得出来笑得很是生涩。也许名人在遭受诋毁时都是这种表情，心里气急败坏，表面却不在乎。 有什么关系啊？他说有什么关系？ 这正是我要问他的。 那他告诉你了吗？ 没有。 既然他知道，为什么不告诉你呢？是因为你和我的关系吗？ 不是，因为他还没说就让人打死了。 吴长天几乎没等他说完就问，那么你看见凶手了吗？是谁杀了他？ 恰在这时，李大公端了两个玻璃杯过来了，杯子里是刚刚沏好的热茶。他把左手的茶递给吴长天，吴长天没有接，他便放在了船头每人靠栏杆下的座位上。右手的茶则递给了林星，林星双手去接。这时候不期然的，李大公右手的无名指上一只粗大的黄金戒指蓦地撞入他的视线，让他的心脏在一瞬间忽悠一下险些跳出口来。林星瞪圆了双眼去看李大公的手和那只显眼的金戒指，他几乎可以毫不怀疑地认定那就是几小时前他在通天湖别墅卫生间的浴帘后面看到的那只壮硕的右手和那只粗大的戒指。热热的玻璃杯从他的食指关节中滑落下去，啪的一声在地上摔了个粉碎，滚烫的茶水溅在脚面上。林星没有一点知觉，他一动都不敢动地看着眼前身高体壮的李大公。这个杀人的凶手。 林星紧张的几乎窒息了七窍，他觉得自己命在旦夕。 李大公哎呦了一声，以为是杯子烫了林星的手，说声对不起，连忙招呼服务员过来帮忙。武长天一动不动地站在林星的对面，他显然清楚地看到了林星在伸手接那杯茶时面对李大公的反常表情。他呆呆地看着李大公和服务员们忙碌地收拾着地面玻璃的碎渣和水渍，看他们又给林星换上了一杯新茶。当他的目光和林星相遇的时候，林星马上回避开了。林星听到他的公公用沉沉的嗓子把刚才的谈话继续下去。你看见凶手了吗？ 林星不得不迎住了公公的逼视，他被巨大的恐惧笼罩着，很久才从心底透出一口抖抖的喘息。啊，没有。 一点没看见吗？ 一点没有。 吴长天沉闷了一会儿，他问，你认为你那个朋友的话是真的吗？ 林星的喘息难以平复，喘息使他的回答变得吃力和细微。他的话反正没用了，真假都已经死无对证。 吴长天审视着林星的面孔，我不是问有用没用，我是问你相信吗？ 林星说，我不想相信，我知道他是一个无赖，他喝醉了酒去诅咒一个我曾经那么崇拜的人，我真的不敢相信。可现在这个世界上什么都可能发生，坏人偶尔能说真话，好人有时候也会撒谎。 吴长天沉默着，并不去反驳他的话。他们都听到了脚下汩汩的水声，看到了头上幽蓝的天空，这天空和水声百年来似乎从来没有变过。吴长天说，这不是现在这个世界才有的现象，确实不值得大惊小怪。你知道，在自然界里，任何事情都有它一定的规律，自古以来都是一样的。就比如天上的这些星星，每颗星都有它们自己的轨道。如果像预言中说的那样，在七月份真有哪颗小星星掉下来的话，那肯定是它没有按规矩运转的缘故。好人有好人的规矩，坏人也有坏人的规矩。你的朋友要是让坏人杀了，那肯定是他破坏了人家的规矩，所以他这颗星就陨落了。怎么样，你听明白我的意思了吗？ 林星听明白了，吴长天的声音清晰无误，可是这一刻林星突然想起了太多的往事，他真想从这些往事中将自己解脱。 听众朋友，长篇小说《你的生命如此多情》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节目编辑郝卫群，录音师蒋树珍，感谢各位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